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本节目由海外有家特约播出。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顾问、加州房产经纪人 Kevin。 Kevin 你好。 大家好。 嗯，很高兴又和 Kevin 见面了啊。上次节目里呢，我们谈了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海外购房的痛点啊。那么我们说了三大痛点，一个是对海外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购买海外的房产的过程不了解， 是这 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它的维护和持有成本不够了解啊。我们谈到了海外房产的持有成本，特别是美国房产的持有成本。那么 Kevin 呢，也带了一个计算器来哈，来给大家呢仔细的算一算。我们上次节目里谈到了以一个50万美元的房屋的价格，这样一所房子作为例子，那么每年呢用于房屋的保险费用4%的话，那么一年大约是2000美元。如果再加上水费、电费、垃圾费，以每月300美元来算的话，那每年是3600美元。那么还有就是一些社区要收取的物业管理费。 对对对， 嗯， 大概物业费大概是single family 的话可能稍微便宜一些，如果是这种公寓的话可能稍微贵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就按150美元去算每个月。 嗯。 那么物业费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800美金左右。 1800美金左右。 对。 这个物业费呢您可能也要做好一个准备啊。 是是。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最大的一个项目了，也就是由国家来收取的地产税。 是这样，地产税的话这个浮动还是比较大，有不到1%到2%其实都有。咱们举个例子，就是旧金山的湾区是1.25%，以50万美金来算的话，当然现在50万美金在湾区买不到任何房子，因为50万美金来算的话就是6250美金。这就是咱们上次所说的这些项。现在呢我们也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房屋的维修。 嗯， 这个呢会大概占到1%的房价。 嗯， 但是这个呢是可多可少。 嗯， 主要呢是要看您这个房子的使用年限。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是自住的话，您维护的非常好，就可能不会花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您这房子一直不维护的话，年久失修，可能一次就要花上一大笔钱去修这个房子。 嗯， 对。但是通过我们的统计来讲，大概是占到1%。所以这是属于旧房子。新房子的话，有些开发商，比如说 Putty Homes 或者 Lennar 或者美国比较大的一些开发商，会给一些比较好的政策，就是您买新房的时候会给您一个10年的 warranty，十年的保险， 质量保险， 质量保险。 如果有问题了，那么他们就来给你修， 他们会来修。对，然后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但是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去外国购置房产的话，还是比较倾向于比较新的房子。 对 对，因为旧的房子里面会有一些小的问题，是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 对 对。 另外一个，你又是如果你是一种投资型的行为的话，可能你远隔万水千山，你又不能够现场去看。 是是是这样。 那么这时候如果有新房的话，就会放心很多了。 完全完全正确，就像您所说的。 嗯， 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嗯， 举几个例子，这个钱到底怎么花出去的。 嗯， 我现在这个算的是还是比较保守，1%，以50万算的是5000美金。 嗯， 咱们打个比方，从马路到家里进水这个管道如果发生了破裂的话，不是下水管道，是进水管道，进水管道是有压力的， 这段是不是政府负责维修的，街道上街道底下埋这些管道都是政府维修的，如果爆了的话、 嗯、 政府来修，如果从街道到您家里到房子这家里这段如果发生了水管爆炸的话，您如果来修的话，轻轻松松的$7,000到$10,000。对，这我还是说的比较保守。 对， 如果这个管道是上面有水泥的话，这个家里停车的话上面有，如果盖的有水泥的话，这个价钱可能会更高，因为把水泥切开然后再铺上水泥再把它填回去， 嗯， 在那个很深，差不多有小一米深才能找到这个水管，然后包括维修啊各种审查、啊、这些结束的话，轻轻松松达到10,000多块钱，很正常，一辆车的价钱就在这儿。对，所以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 对，当然不一定每个房子都要这么大兴土木的。 对，是这样。 嗯， 但是年久失修的房子偶尔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就是只是给大家打个比方。 嗯、对，所以要对美国这种维修成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的承受能力。 是这样，对。 嗯，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房屋的维修，那么 Kevin 呢给的也是一个比较中位的价格，1%左右哈。 对对对，是这样。 哎、那么还有就是全年一个维修的费用呢？ 全年呢，这个是一个持有的费用。 嗯， 全年持有的费用大概是10,000，就是把上面所有的列项全部加上去以后， 嗯嗯、 持有500,000的房子，您每年要花$18,650。 哦， 对，折 合我们前面算了那么多项哈， 对， 保险啊、水费、电费、物业费、地产税、房屋的维修，那么一年下来包括在一起，大约是$18,650左右。 我算的这个还是偏保守一点， 嗯， 保守一点。然后呢，折合人民币大概按7来算的话，就是13万左右， 嗯， 13万左右。折合成每个月呢，那就是$1,554。 嗯， 然后呢，折合成人民币就是18,000，就算11,000好了、 嗯， 大家比较好记一点。 嗯， 所以这个费用呢，就是您如果要持有这个房子，每个月， 嗯， 大概其要付的钱。 嗯， 对。 那我们再把数字说一遍哈， 嗯、 一个$500,000左右的房子 是这样。 那么每年的各种费用啊，加上政府的，加上自己的哈，各种费用呢，大约是13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为地区而有所变化呢？你比如说像纽约呀、洛杉矶呀，大城市物价昂贵，人工昂贵，可能会高一些。那如果在迈阿密呀、奥兰多，是不是就可以便宜一些呢？ 奥兰多会稍微便宜一些，因为它主要以服务业为主，它所以它的房价并不是非常高， 嗯， 也就是在20万出头吧，20万左右。 嗯嗯、 在迈阿密的话会比较贵一点，迈阿密比较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嗯、 然后它有一些很多的海景房啊，它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嗯、 上$100,000都有， 嗯嗯嗯， 但是它的持有成本的话也是非常高，嗯、对，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13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持有成本，你认为是一个全美的一个大概的均价？ 大概的均价会比它稍微便宜一些， 便宜一些。嗯、 我所说的这个是可能是中国人比较感兴趣、 热衷的地区 的一个大概其中位价吧。 嗯， 中位价。 比如说像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些大城市，大概是这样一个中位价。 中位偏低一点， 中位偏低一点。 对对对，我这个50万还是算的稍微低一点，中位价可能会在。 所以我们真的要对这个房产的持有成本哈做好一个心理的评估。 大家可以这么算，1.25%的这个地税的话， 嗯， 80万一年就是$10,000。 嗯， 对， 嗯， 大家可以算一下。 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么一算，就会明白哈，为什么说在美国炒房子的很可能会颗粒无收啊？ 对，是。 它的的确确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来限制了投机行为。 对 对, 对。 无论是从交易的手段，还是从事后的持有哈，都是在抑制着房地产投机。 你说的非常对，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可以。咱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个出租回报率是怎么算的。 嗯， 出租回报率呢，其实您知道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以后，然后呢再用租金减去这个持有成本，再把这块呢要交税的交完税以后，您再一除， 嗯， 您就能得出这个数，你就是这个哎， 到底我能回报率是多少， 回报率是多少。 嗯， 我这儿呢还有一个单子， 嗯，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 嗯， 我现在投资回报率都是长期的这种出租房子。 嗯， 洛杉矶的话是大概在3.8%，芝加哥的稍微高一点，在8%多， 嗯， 波士顿的话5.7%， 嗯， 西雅图是5%左右，纽约的话是5%， 左右， Washington DC 的话是也是 5% 到 6%、达拉斯的话是稍微高一点 8%， 因为它的总体的房价偏低一点。对， 这是一个出租的回报率， 出租的一个回报率，长期长期出租， 长期出租。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像芝加哥这个城市它的出租回报率会达到 8% 呢？远远高于了其他城市。 它的房价比较低一点。对，它的房价 比较低，但是租金呢又基本持平， 租金又比较持平，还能再多出来一些钱，就是现金流会稍微好一些。对，我接下来也会说长期长租跟短租之间的区别，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有些地方长租比较好，有些地方短租比较好，收益率是不一样的。对。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海外有家的美国置业顾问、加州房产经纪 Kevin。 那么前面呢， Kevin 用一个计算器啊给我们算了一下在美国房屋持有成本大约是怎么样的啊，那么也事后呢又把这个租金回报率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那么前面呢我们算了一下，如果以一个50万的房屋来看的话，那么每年持有成本呢大约是13万人民币这样一个价格啊。 是这样的。 那么租金回报率呢也是因为各个地区而有所不同，大约我看是 3% 左右。 3%-4%。 是这样一个大概的平均的水平。 是这样。 好，刚才我们谈的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长租房的介绍。那么事后呢我们也要谈一谈其他的一些出租方式啊。那么 Kevin， 前面我们谈的是长租，那么所谓长租就是这个房子我就干脆就作为出租了，长期的拿去给租客来使用。 是这样。 那么长租和短租在出租的时间年限上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吗？ 其实如果要签合同的话是要在一年以上才要签合同。 视为长租。 视为长租。而且长租呢大家都不用这个属于 no brainer， 都不用想。啥都知道，就是您不能去住。您自己去不能去住，人家是一直会住在里面。如果短租的话，您有可能会自己住您的房子。对， 我可能半年租给别人了， 你可能 下半年我自己住了， 也有可能。您可以这样做也是 OK 的。但是长租的话就不能说不好意思您搬出去半年时间，然后您再回来再继续租。不能这样。对，您 这个可能也跟我们国内也不太一样哈。 是是是， 有时候我们签了一年的房租，那可是房主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要卖房了，您刚住了8个月，哎呀那您也得搬走了，是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哈。 主要是看合同。 看合同。 如果对看合同是怎么写的。我们一般帮客人，你的合同呢是帮谁，你会更站在那个帮的那个人的客人的角度去为客人去争取最大的利益。比如说我帮着您去在旧金山租一套房子，如果您租的房子那个这个 landlord 就是房东就说了，哎不好意思您要搬出去了，我这房子要卖。可以，他可能要给您去赔几个月的房租。而且他必须提前几个月通知您。 那么这是有法律， 这是 有我们的合同， 合同来 法律的论证据。 对， 当时可以对簿公堂的。 而且如果他把您让您不租了以后，如果他是觉得您的租金低，而他就招了另外一个人， 对， 他是不能这样做的 啊。 您是有权去告他的。 既然签好约了，咱们就要信守合同。 对，要信守合同。 高了低了我们都得认他。 高了低了都得认，不能用其他的理由，比如说种族歧视，或者是找一个随便的理由就把您赶走了。然后因为你可能租的这房子比较长时间，然后租金稍微有点低，然后他可能找个理由觉得您不好，想换一个租金更高的租客租到他的房子里。还是不能这样做的。他如果要卖的话就必须要卖，因为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他是要因为卖房子所以他才让您搬出去的。对。 好，那么还有一个话题可能大家会很关注哈，就是所谓的临时短租。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分享经济时代，什么 Airbnb 蚂蚁短租特别的流行啊。 是是是， 我这个房子哎我走了，我正好出差一个月，正好有个旅客哎，他要来租5天8天，我就租给他。那么在美国对于这种短租有什么样的限制和规定吗？ 短租的话是可以做的，比如说 Airbnb 你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地区短租会比长租 更划算一些，比如说那种主要是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啊，美国的话最好的这个例子就是奥兰多了，奥兰多的主题乐园这太多了，每年的这个旅游人数呢，大概上次我得到的数据，就最新的一次数据吧，应该是在6600万人，是两倍的泰国的总的旅游人口，对，总的旅游人数是大概是两倍的左右，所以它有这种旅游游客的这些人的支持，在这种地方它的短租社区是非常非常抢手的，对，而且呢它的短租社区呢往往包括很多特别特别新的这些设施，比如说游乐园啊，什么游泳池啊，比较新的这些游乐设施，就什么滑水的这些通道啊，娱乐是应有尽有，对，亲子使用，而且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社区，而且离迪士尼、离这种环球影城、离这个海洋世界各种各样的这主题乐园也是非常非常近，交通也非常方便。就像这种地方的这些房产，通常来讲，政府是不会批特别多的。政府是不会批你开发商就在这建一个短租社区，他不想让，其实短租的这种房子如果买的话，就像自己拥有一个小的酒店一样，您自己可以选择里面的家具怎么着拍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进去，去租您的房子，现在我听说啊，有最大的这种别墅能有多达14间卧室， 哦， 非常非常的大，对，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租客等等哈， 对，是这样， 那么我想问一下，像这样一种频繁的更换这个住家的这种所谓的短租房哈， 是这样， 那么在美国的一些社区里是不是也不被欢迎，或者说被禁止进入到某些社区里面来呢？ 有些社区是明令禁止去，因为他的物业公司是不让这样去做的，因为他有外来人口会把整个社区的这个治安会弄得不是特别好，他会考虑到这个方面，所以但是有些的社区他就是专门为了短租而设计制造的，所以这些社区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政府呢会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去批，对，而且这种公寓呢现在批的比较少一点，工具比较少一点，这种别墅的这种比较稍微比较大一点的项目会批的稍微多一点，尤其这种地方是在奥兰多是比较有特有的，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种临时短租呢也是有些社区是可以接纳的， 是这样，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被允许的， 对， 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事前呢有所了解啊， 海外有家置业服务热线4008-321-321，4008-321-321。 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要聊一聊海外置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痛点啊，比如说像这个后期管理的问题， 对对对， 还有就是房屋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那再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哈。我们说一说后期管理，大家都知道海外置业嘛，我们是在海外千山万水之外购置了一套房产哈，那很多时候也许不能够亲力亲为了，去一趟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啊。那么后期的管理，一旦比如说，哎，房客说这个问题啦，那个问题了，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长期的这些如果是长租的话，会由这种专门的房屋管理公司会去处理，他们一般来说会收一个管理费，是在以美国来算的话，是在大概是您房租的6%-10%，其实都是有的，就看他们的服务，当然也有收，比如说一个 flex fee， 就是一个比如说100块钱、150块钱也有，它是不按百分比算的，都是有的。这个管理公司呢，好坏其实差异呢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有 license 的有执照的这些公司呢，他都会按照章程去办事，该办什么办什么。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比如说哪儿漏水了，租客会直接报告给房屋管理公司，然后房屋管理公司会看这个事情是紧急还是非紧急，如果紧急的会马上派人去修，然后呢修完以后这个账单是由您来付，这个账单可能是您单付也行，是直接从那个租金里面刨出去也可以，看您的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公司虽然它会吃掉您大概6%-8%的租金，但是如果您在中国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越洋的这种沟通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 对，另外一个托付给朋友们也未必靠得住哈，因为朋友们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啊， 是这样。 所以说，选择一家专业的房屋经纪公司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呢，说起后期管理的困难哈，还有一个主要就是出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一年租期到期了，房客要走了，下一个房客怎么招？或者招的人也许被邻居投诉了，那么在招租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呢？ 招租的问题呢，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credit score， 也就是信用记录，好还是不好。信用记录非常，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一查，花二三十块钱可以把一个人查到底儿掉。其实就这么说，他什么东西都能查得出来，他以前的所有的记录都能查出来。只要这个分数够高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评价。它不是说一项两项，你不是可以去买的，不是像一个 credit 你可以去买，它是靠时间的积累以及你按时付款，每月按时付款达到一定期限的话，达到一定时间的话，它是会往上增一点分数的。所以这个美国的 credit score 还是比较有权威性质的。这 credit score 如果高的话就 OK， 基本上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找客户呢，找租客呢，这个是还是比较麻烦的，还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时间才能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租客。当然呢，也有租客刚开始好，后来又不租，又不给你钱了，又怎么着。所以来说，如果你是在中国来讲，还是雇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去为您去物色这个好的这些租客比较划算一些。当然呢，大家会看到国内有很多很多这个广告，然后说包租项目，这个包租那个包租，你也看， 对，包租两年包租三年， 包租两年包租三年，这个呢其实呢还是要比较小心谨慎一点。他包两年三年这个钱呢，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开发商都是这样，但是我知道，我听说过有些开发商会把这个钱呢揉在这个房价里面。但是两年三年以后不包租了以后怎么办？您这个房子已经租不到这个水平了，只能比您租的这个价格要低 一些， 所以您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就没有当时开发商或者是 承诺的那么高， 承诺的比如说6%、5%可能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了。所以您怎么办呢？还是要咨询当地的这个经纪人，然后做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查看一下相类似这些房子每个月大概能租到多少钱，做一些对比，做一些筛选。比如说我买五房了，有一个六房租了多少钱，你要稍微减掉一些钱，减掉一些租金。如果有一个三房租了多少钱，你可能要再加一些钱，做一些就一些对比。但是呢，一些我说的是真正的这些包租的项目，这些开发商真正的是提供一些包租的项目，如果附近的房屋的价格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开发商，就比如说都是在5%左右，开发商也承诺5%左右，这个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而且如果开发商不给您做包租的项目，您之后可能会租到比5%更高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因为开发商也是需要一些费用去维持他的团队去运作的，他也是要付钱给他的这些员工的。所以呢，这个钱可能会您的投资回报率可能比如说当时承诺的5%可能会高一些，5.3%、5.4%左右，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好，那刚才 Kevin 也是谈到了哈，在后期的管理出租问题上，还有就是房屋信息的对称上哈，也是大家海外购房的一个痛点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在购房以及后续的管理上呢，如果您是海外置业的话，还需要跟一些有经验的开发商啊，或者有经验的房屋管理公司以及经纪公司来进行合作。那么好，最后呢，想问问 Kevin 啊，很多客户觉得，哎呀，到海外去置业，沟通上会有很多问题吧？会不会被欺负？会不会上当受骗等等啊？那这个你怎么看呢？ 不会啊，直接找我就好了。 对，我相信 Kevin 会非常好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哈。 是是是，其实呢，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些热点的城市，都有很多华人的经纪人，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说您是说广东话、普通话或者是台山话都无所谓，经纪人都有， 对， 只要您会说话， 只要您会说话，就有服务您的，对， 就是能听得懂， 就是能听得懂。我原来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说英文的，还有一个中文的一个客户，他们就用这个 app 去沟通，说一句传就是翻译一句，说一句翻译一句，说一句翻译一句，也可以沟通， 最后也达成了一桩完美的交易， 也达成一个完美的交易，所以怎么着都可以 啊。所以语言问题上真的是不用太担心， 是这样，是这样。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里呢，我们是谈到了在美国房屋的持有成本大概是怎么样的，以及呢海外置业的几个痛点啊，包括后期管理的困难、出租的困难、房屋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语言沟通的不畅通。那么 Kevin 呢也是跟大家呢进行了一个真诚的交流，也欢迎大家去美国置业找 Kevin 啊，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您关注我们这次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也请关注海外有家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海外生活和置业的资讯。我们下期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丽华。丽华，您好。 嗨，大家好。 嗯， 我来了。 今天状态很不错啊。 嗯，很好。 丽华平时这个体力怎么样？有没有人说，哎？你看你身体真棒啊！这样的话有听过吗？ 一般不是有听过，几乎都说身体好像状态看起来不错，因为 大家不是好像有说过吧？丽华个子是很高的， 对，个子很高，人也很棒， 一米七四吧， 七四多一点点。 我很不喜欢和边同志一起坐电梯， 没错， 因为在那小小的空间里呢。我个子显得更矮了， 而且有一次穿了很高的鞋。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尽量就不认识他。 嗯，没错没错。 好，所以这个身高，高的话，这样会显得人体力会好一些，健康一些。 对，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没错没错，刚才朴主播也说嘛，就是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这个旅行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力都不同嘛。那同时如果体力如果跟不上的话，也可以通过阅读或者是听听我们这种广播节目来间接体验一下旅行的快乐。那当然了，最好还是在身体健康允许的状态下亲自去各个地方或者各个旅游景点走走还是最好的。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大家锻炼锻炼的地方。 嗯， 而且四月份这么好的春光，对吧？当然要走出去了。 嗯， 所以呢，当然走出去之前，您得确定您的体力比较不错，尤其是脚力或者是腿力。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骑自行车的一个地方，但是很特别的一个自行车哈。但这个自行车不是我们一般骑着在外面骑，对，上路的这个自行车。 二轮的这个啊，不是这样的， 不是二轮的，而是铁轨自行车。 铁轨自行车。 对，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来蹬一蹬这个铁轨自行车。感受一下周边的美景，肯定会体验到净化身心的感觉。 对，也就是说这车在铁轨上， 没错。 哦，听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景点的一个项目， 对吧？ 没错。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景色也是很不错的。 是的，是的。 这个路线也是环湖路线。 对，因为这是位于京畿道的翼王市嘛。 对。 那翼王市有一个叫这个望松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湖水。那这里原来是农业用蓄水池。那在经过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蓄水池变得没什么用处了，而且里面的水被污染了嘛。然后自从2000年开始呢，政府开始进行了这个净化湖水的工作，所以现在的湖水非常的干净，成了很多候鸟的一些栖息地。同时呢，这里周边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里的话，看到周边的景色也是会非常非常感慨，非常喜欢的。那翼王其实也是这个铁路设施的一个特区，所以这个翼王铁轨的这个自行车也是正式结合了区域的特点而设计的一个景点。 刚听说呢，这湖水是当年因为这个城市化的建设，然后慢慢的失去了它以前蓄水池的一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在感慨，你看看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是不是老是去侵占自然呢？ 没错。 其实后来发展还不是，大家刚刚也听到介绍说，现在是很多候鸟的一个栖息地了。所以它倒是真正的回归自然了，可能也是保存了更好的一个生态了。 没错。那这里这个望松湖啊，不仅是有很多候鸟的一个栖息地，那同时也有很多的鱼类，还有很多一些湿地的一些植物。所以呢，在周边还有另设一些学习的场所和一些散步路，那是有鸟类生态科学还有自然学习的公园。而且我们在骑这个铁轨自行车之前呢，先可以在这样的周边设施去转一转，然后充分感受一下周边的气氛之后，多拍一些照片啊什么的，然后再去骑这个铁轨自行车。 也就是说呢，不光是去运动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美景的。 没错， 我们是旅游的节目嘛。 是。 那其实这个最近大家都知道，韩国已经进入到四月份。四月份呢，在韩国就是一个开花季。 是的，是的， 所有的花都已经开了， 是， 所以这儿也应该很不错了。 没错，来这儿如果是四月份的话，是最佳的一个季节了，因为像现在这种春季，因为这里开满了杜鹃花，非常美。对， 我觉得可能因为春季一提到韩国，大家可能觉得会想到樱花。可能樱花最近真是太多了，有点看腻的感觉。 没错没错， 这是新鲜的杜鹃花。 没错没错，是红色泛红的一些杜鹃花，非常非常美。 美，而且这公园里面呢还有这个迷你动物园，所以可以带小朋友一起过来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莲花池，有特点的是莲花池上有很多这个木桥相连，所以大家可以边走木桥边去体验一下穿越莲花池的感觉，瞬间净化身心哈，宛如人间仙境，走在这个莲花上面，我感觉 诗已经出来了， 对，没错， 你也来加点这个干冰啊，来点雾什么的就更好了， 对，特殊效果， 还是请各位小朋友们要小心啊，尤其在这种水上设施的时候， 没错， 因为我有一次在济州岛的时候啊，有小朋友 一脚踩下去了， 一屁股坐到这个莲花池里， 哇， 还好这个水不深， 哦，天哪， 啊，当时他全身都湿了，他的哥哥在一旁不帮他，竟然还笑话他， 我天哪，还好很浅， 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经历了，但是刚刚提到这个望松湖，它这湖水可能会有一定的深度， 是要注意安全， 大家要小心， 嗯， 刚提到这个望松湖有这个杜鹃花还有莲花等等的，那在其他地方呢也有樱花呀，这个山水鱼吧，是 没错没错， 还有这个凯纳里是什么？ 迎春花，迎春花， 我把它叫成狗纳利， 迎差不多， 因为这个凯是狗的意思嘛， 没错。 那丽华有没有这个看花呢？今年春天，或者是有什么计划吗？ 以前会特别去这个樱花盛开很多的地方这样去看，那现在呢，家附近的一些小山坡上都这有这， 对呀、 都有这个樱花， 啊、 对，小区里啊都有，所以可能不会去特意去看了吧。如果有很多充裕的时间呢，我可能会去。 你看，还是物以稀为贵吧， 没错， 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您来到韩国的话，首先这就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所以您看到的，就算是在。普通不过的一个狗尾巴草，可能都会有异域风情。 没错，我们刚才不说望松湖周边也有很多这个杜鹃花嘛，那望松湖周边也有很多樱花，樱花也有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可以边骑着这个铁轨自行车边赏樱花和杜鹃花，蛮好的。 我听说日本人啊，他已经不在国内赏花了，他来韩国看樱花，对吧？ 这个很有趣。 这就是刚刚说的，外国的樱花呢，可能和本国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 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看。韩国樱花的确挺出名的， 没错。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周边的美景啊，可能散步走着走着也马上要到这个铁轨自行车了， 是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个自行车吧。 是的是的，那每到这种春夏季节呢，铁轨自行车有这个营业时间的，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为止，那出发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大概每隔一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是有一趟的，那因为这个脚踏车是4个人骑的，那最多可以乘4个人，那当然了不一定必须是4个人哈，那2个人骑1个人骑都是可以的， 一个人也可以吗？ 当然了，但你能骑得动吗？这个四轮 一个人有点太悲凉了， 很悲凉，很痛苦。 因为这个车好像是那种，你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个自行车那么大的大小， 对， 它是这种好像是那种敞篷车这 样的感觉，没错，没错，是。 敞篷车是有点高级哈，敞篷的脚踏车啊， 对对对， 这样想，4个人乘坐的话，家庭为单位来也是不错的。那这个。刚也提到了，有人一提想到这个在铁轨上骑自行车会不会太累啊？距离会不会太远呢？ 距离我感觉是适当的，那整体的一个距离总长为 4.3 公里左右。那骑着这个铁轨脚踏车之后呢，就是在望松湖边周边是环湖的一周嘛，那慢慢骑也是花不了一个小时的。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很累的话，也不用担心，有绕湖一周的这个小火车，大家可以去乘坐这个小火车，不用自己骑。 4公里还好啦， 还好还好，不很担心。 我跑4公里就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哇哦， 这是很慢的时间了。 慢跑是吗？ 对啊，所以骑自行车的话，4公里我估计10几分钟就结束了吧。 是， 而且你不能停下来的， 对， 因为你停下来，后面的就会撞上你。 对，中间有一个休息区，待会儿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那还好，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刚刚也提到了，如果真的不想出力的话，可以坐这个。环湖小火车来游一圈也挺悠哉悠哉的， 没错。 望松湖周边呢，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些花，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介绍呢？ 有，刚才也说周边有很多花，那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用花制作的这个鲜花隧道，可以穿过这个鲜花隧道，还有一些就是鸟类的生态区间，还有很多就是以鸟类为形象做的一些雕塑啊等等，大家在骑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 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会路过的。 对对对对，感觉会感觉到和鸟类和一些候鸟能够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感觉。 这个铁轨自行车呢，其实隧道是很 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对吧？ 嗯， 它每个隧道会打造成不同的主题。 嗯， 我曾经就骑过一次，是把它打造成了江南夜店的感觉。 哇哦，哎。说这个怎么打造？很难打造吗？ 音乐很重要，灯光很重要， 哦、 那种非常炫彩， 没错、 啊、 嗯， 音乐是记得是当时的是 Sai 的 Gentleman、 哦、 很有感觉， 嗯，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不错的啊。 是， 那刚刚提到这个自行车，我们会不会觉得太平坦呢？会不会很没有意思呢？ 嗯，其实远处看的话，这个路径哈、啊，整体是非常非常平坦的、 嗯。 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缓的这种小坡。 啊。 嗯，所以在上坡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腿会有点酸哈、嗯。但是相反，如果在下坡的话，会很 爽。 对，很爽的。对。 上坡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前面的车如果离您太近的话， 嗯， 还是要踩刹车。 是的。嗯、 那刚也提到中途有休息的地方是吧？ 嗯，对。那因为4公里。的这个区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 嗯。 那有的人可能会其实是骑着骑着感觉有点累的话，可以在中间的这个休息的一个场所进行休息， 嗯、 临时停一下车，喝杯茶呀什么的都可以的、 嗯。 那其实如果你不想休息的话，也可以就是经过 啊、嗯、 就可以了。 就不要停在这儿停。 对对，不用在这里停，可以自由选择 嗯。 嗯，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在这里停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周边的风光，闷悠悠的对。 是是是， 旅行。 你如果奋力骑行的话呢？估计真的是10分钟就结束了。 没错，大家如果其实一般男生都喜欢奋力去骑这个自行车嘛、 嗯。 那在后面我还会给大家介绍有这个可以让你奋力骑的一个区间、 啊、是吗？啊、好的啊，那我们就慢慢期待一下、啊。 嗯， 刚刚提到了中途有休息的地方。 嗯， 其实旅行也是这样的，有人是喜欢这种歇歇走一走，歇歇走一走、 嗯、 啊。有的人是，好、 嗯 哦，我定的地点在 A， 那我就咻，我就直接要到去。去 A、 嗯、 啊， 嗯， 地方是哪一种？ 我是比较自由的吧。如果时间非常紧迫的话，可能会直接到达目的地；如果时间非常充裕的话， 哦、 可能在休息站啊歇一歇啊， 嗯、 喝杯茶，吃点东西。嗯， 哦、目的性就是比较明确的。 对对，朴主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 我 类型？ 我应该是直接到达目的地的类 型 吧、 哦。是，嗯， 可能这个男孩子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嗯， 先达到目的再说哈。 对对对。这都是个人的一些旅行的喜好， 是， 对吧？ 嗯，可能各自的这个旅行的风格或者旅行喜欢的一个类型都不一样哈。 嗯、 但是在非常就是体力上非常累的时候，还是歇一歇， 对， 再去旅行还是比较好的。 没错， 嗯， 那刚刚也提到啊，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啊。 嗯， 当然走走停停的时候又少不了拍照了， 对 对。我记得以前也聊过拍照这件事儿， 是因为旅行必不可少的是拍照嘛。 嗯、 然后我刚才说的，在这个休息的那个区间，还有用这个火车模型来给这个游客们做的拍照区。 哦， 对，所以可以在这里拍照。 哦，所以也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小 tip。 嗯，而且这里很有特点的是，因为我们在游乐场玩一些过山车的时候， 嗯、 在最惊险的地方会有给你提供一些拍照服务嘛、 啊， 这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就抓住你最恐怖的那个表情。 嗯、对对对，这里是自己可以就是摆一些 pose， 然后他们给照、 啊、 照完之后，你觉得满意的话也可以去买。 嗯嗯嗯 嗯。 那丽华的经典 pose 是什么呢？比心吗？比心？ 我从来不会比心的 啊，对吧？ 哦，我从来没比心拍过照片， 有点没有意思。 对、 嗯，那你是什么呢？剪刀手？ 嗯，直立着，就是双手垂下、 啊， 没有任何动作， 凸显自己的身高。 No！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让大家啊。就是充分发挥体力的地方，竞速的地方， 没错， 啊、是哪里呢？ 有一个是极速区， 哦、 就像这个 F1 这个 赛 车，赛 道 对、 哦、 赛道的那个感觉，有这个开始期间和结束期间， 嗯、 对，开始它会有一个标识、 嗯， 那在这里就是全力以赴用最快的速度去蹬这个，这个铁轨自行车的话，到达目的地之后，它会告诉你平均的速度，对你蹬的最佳的一个速度是什么、 哦， 然后速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值的话，还会给这个纪念。 哦，这是一个竞技类的 对对 一个啊、项目， 没错。 嗯，那我们提到呢，翼王的铁路是很有名的，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附近还有一个铁路博物馆， 没错， 大家可以在游玩之后呢进去转一转。 嗯嗯嗯， 这个铁路博物馆里面也应该都是和铁路啊、铁道啊有关的东西吧？ 没错，因为这个翼王本身就是铁路设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嘛， 嗯、 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说在这里有很多铁路相关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展示的一些 铁路模型等等，从韩国从以前到现在的各种铁路的一个发展史等等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确认和了解。 是的啊，在这个博物馆呢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一网铁路自行车就是这些内容了。不光是铁轨自行车，你还可以来到这里赏花啊，去看看鸟啊，去看看博物馆的等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综合的旅游景点，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游玩。那在下一期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非常健康的地方， 是的， 也是一个美味的地方。它的这个名字呢叫做山间香气啊，是一个以这个野菜为主题的公园。 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我们下期再见吧。那在这里跟大家告个别吧。 大家下期见。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辛苦了，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经济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Welcome to FM Lifestyle. This is Gail. Today we are welcoming to our show two guests from two different companies. Two young companies that were founded by young people for young people. Companies that were founded in China by young foreigners who love China, who discovered the China magic and want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anyone who has a sense of curiosity and adventure.We will hear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exploration, about working hard and playing harder, about the full China experience, and about a touching human story of loss and remembrance. At the end of today's show, you may even have a chance to come to China free of charge and spend an all-expenses-paid summer here working and traveling. Our guests today are Mr. William Roll, COO of the Dragon Trip, and Mr. Joel Seneca, Beijing General Manager of CRCC Asia. Hi, my name is William Rolls. I've been in China for almost sort of 8-9 years now, and I work for a company called The Dragon Trip. So I'm COO of the company, and we are a travel company. We focus on two main areas. The first being adventure tourism. So that is for geared towards younger travelers, usually a kind of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backpacking adventures. So we offer a big sort of bucket list tour of China, and we also do educational tours, and this is for high schools coming over, MBA programs coming over, universities to have a sort of study tour of China. And we've been working in China for about 7 years now, and then we recently opened branches and travel into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But China is where we're sort of heart is, and it's where most of our customers come to. My name is Joel Seneca.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now for 4 years, working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urrently, I am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Beijing office for CRCC Asia. What CRCC Asia is we're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company. So we work with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many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o...bring students to Asia and have them intern with companies across 14 different sectors. So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a number of companies, over 600 companies, to consult them on creating internship programs that fit in well with academic courses of study that the universities would then be applying credit to. The Dragon Trip is not your usual travel company that offers bus tours to the Great Wall or discount acrobatic show tickets. It is a travel company for backpackers that was established by backpackers. After traveling China as backpackers themselves, the founders of the company realized thatChina has all the adventure and excitement that other backpacking destinations offer, from bungee jumping to mountain climbing, camping, rafting, and wildlife. It's just that it's a little harder to discover here on your own. So they decided to help. The Dragon Trip is catering towards younger traveler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going on a trip with a company, it's usually an organized tour or something like this. Why would backpackers need the help of a company? I think China is still a difficult travel destination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So when we originally set up, The idea was that in Asia, you have lots of great places to travel. Typically, a young graduate or just finished high school person on what one some might term as a gap year would maybe go to Thailand or Southeast Asia, that kind of region, because it's quite easy and it's a well-trodden path. China, a lot of people are put off by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ravel and the expanse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not sure of where to go. It's less trodden. So when we originally started, we knew China very well and realized no one was doing this kind of market travel, this sort of 18 to 30 travel where people like an independent feel, but maybe want to join other like-minded individuals that are a similar age. So the trips itself, our biggest trip is a sort of loop tour of China, sort of starting in Hong Kong and then going up the western side of China through, starting through to Yangshuo and then to Chengdu and then to Shaolin Temple and to Xi'an and then up to Beijing and then coming down the east coast, going to Morganshan, Hangzhou, Shanghai, Fujian, and then back down to Hong Kong, a 25-day tour. And it's got pandas, it's got kung fu, it's got camping on the Great Wall, it's got minority village visits, lots of adventurous activities, and also a good array of nightlife and experiencing that as well. So there's an element of you join the group on certain days, but there's some optional activities you can join in on and not join in, so it gives you that freedom. And I felt we were, when we originally started in 2011, there was no one else doing these kind of tours in China, and which was sort of geared towards that market. There's lots of group travel that's for 60 plus or family tours or sort of business tours, but sort of this young adventurous traveler who we were at that stage almost sort of 7-8 years ago, now maybe a little bit older. When we started, that was kind of, we knew what our market was because we were sort of traveling ourselves in this region and felt, why are people going to, you know, Australia to do their gap year when they could come to China and do everything that they can? You've got, you know, great views, you've got sort of bungee jumping activities, all that kind of stuff that people want to try and do when they're doing sort of bucket list tours. In Asia, China is not the only destination that presents travelers with a great deal of challenge. Whether it is the language barrier, distance, size, or even budgeting, the Dragon Trip found that help was welcomed by backpackers in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For us living in China, you, me, and a lot of other foreigners, we get curious about exploring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Mm-hmm. And when you guys were based here long enough, you realized, hey, we can branch out to other countries. So what other countries are interesting to explore and also difficult to explore on your own that you are now offering on your list? Second destination that we started with was Japan. And one, the proximity was close. And two, it was a country we all enjoyed traveling in and knew a fair bit about. The thing with Japan, I felt, was it still has an element of difficulty to travel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but also it's about doing it cheaply. I mean, our tours, what we sort of focus on is budget travel, and doing Japan on the cheap is quite a difficult thing to do. So that's what we had designed, and now then the tour is, you know, very, very popular and encapsulates everything you can do in a sort of just about 2.5 week tour. And then subsequently we've launched into Southeast Asia, and where we're sort of lying with the almost the origins of this kind of backpacker travel. So it's a little bit more well trodden, but we've tried to incorporate some new destinations that have only sort of been recently discovered. One place in Vietnam called Phung Nha, which is what the Asia's biggest caves in. It's only been discovered about 5-6 years ago. Well, the caves were by some mountaineers. I think they were British actually. And that's becoming more of a tourism destination. So those are our current destinations. I mean, we're thinking about other possibilities in the future, but sort of this is what we have for now. On their website, CRCC Asia states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fostering community of global career-ready graduates. And you may wonder, aren't university graduates ready to start their career? Isn't that exactly what they're supposed to be doing after graduation? Why intern? And why fly all the way to China, Vietnam, or Japan to do it? Here are some answers. If I just graduated from a college in the US, in Europe, why intern in China? That's a great question.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sort of see this as a two-part question. The first part is, why would you do an internship? And then the other part is, why would you come to China or some of the other cities that we operate in, Manchester or Tokyo or Ho Chi Minh City. And I think that it's difficult to put them together in the beginning. And so I'll address them one by one and then kind of put them together. First, why do an internship? I think that a lot of students, when they're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they have a lot of skills that they aren't quite aware that they have yet. They've gone through their entire college career working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have developed really, really fantastic skills in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don't quite have the workplace applications yet. And so doing an internship allows them the ability to work on some of the soft skills that will put them into the workplace and make them more hireable. For instance, employers say that some of the biggest skills that they look for when they're hiring a fresh graduate are things like leadership, teamwork, soft skills like these, and then after that, they'll start to look for the technical skills. So I think there's a large misconception that my generation had that was when you graduate from college, you're going to be set. You know, you go to your undergraduate, you graduate, and then you can go and get a job. And then the workplace actually comes as quite a rough awakening. And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s very useful to do is you go into a workplace and you start to get those soft skills and you trial what it's like to sit in an office from 9 to 5 or work with a company from 9 to 5, get more into a schedule that is going to be not just serving yourself, but serving a company and finding out what that's like. And then beyond that, coming to China and experiencing work and what work is like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llows kind of the people who maybe they have a summer and they say, well, I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my summer. I want to have an internship, but I don't want to miss out on my youth. I want to go abroa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world internationally. And for some of those people, it can b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an opportunity where they would be able to go to a different country, learn about that different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also be working on the soft skills and maybe some of those other workplace skills that they're trying to develop at that age. So coming to a country like China, I think that since we're all here, we kind of know a lot of the benefits that exist from living in China.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a lot of the difficulties that come along with it as well.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m from, we get a lot of news stories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en also different news stories about maybe the pollution or the traffic that can scare somebody off rather quickly. And if you are turned away immediately by those news stories and don't look for the 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tory of growth, you know,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go to a new country and to learn about it. And so coming to China to intern, you get to learn so much about the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s why we do things like cultural events, teaching the interns about calligraph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of a well-rounded program so that they're not only in the office and they're not only seeing one dimension of China or the workplace. They get more of a rounded experience that helps them to grow professionally and hopefully after they go on become more employable.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Internship is important and traveling is interesting, but you probably still don't see the connection. As we said in the beginning of our show, the Dragon Trip and CRCC Asia share a lot in common. Here is how. So until now, it sounded like we're having two different shows. One of us is an internship company, one is a travel company, but this is actually where you come together. So first of all, these two companies are connected. How are they connected? Well, CRCC and the Dragon Trip share some similar directors. CRCC, when we were in our initial stages, invested in the Dragon Trip, and the companies both work quite well simultaneousl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come on intern programs with CRCC and then after they finish their internship program, they will do a month traveling with us. And then there's also opportunities where CRCC work with universities that will come over for a special designed, you know, program for that particular university. And then they'll have a travel element attached to that to sort of give them that well-rounded experience that Joel was mentioning. So sort of we work quite hand in hand, that a lot of our customers are young students interested in coming to China and want to sort of learn about it, both from an educational workplac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 sort of travel environment as well. But other than joint projects and collaborations, the Dragon Trip and CRCC Asia share something else in common. A very sad and very touching human story. An unusual project launched in the memory of an unusual man, and the story that caught FM Lifestyle's attention. Justin Shapiro loved China, loved traveling, and helped launch both companies. We had a colleague called Justin Shapiro, and he originally was a very close friend of mine. I met in 2011 in Beijing, and he was studying in Tsinghua, doing a master's, I think,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type kind of green energy world. I was studying there as well a bit, and we became quite good friends. A few years later, down the line, when I starte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 Dragon Trip, and we had sort of started gaining momentum, he came on board in our Shanghai office as our CFO, and it was right at a point where our company was sort of it had got legs, it was developing, and he came in and helped sort of sort out our finances, which was much needed at the time, and sort of got us going in a very sort of forward thinking direction. You know, the Justin is originally from New York, very well educated, very well forward thinking, very sort of direct sort of thinking person, and he worked with our company for 2 years, and then after those 2 years he ended up working for CRCC Asia in exactly the same role for a year, and for them he was similarly sort of making them develop as their programs developed more and their business sort of scattered over more countries. After his finishing work for CRCC Asia, he then went on a sort of a year travel around sort of South America, making his way back to the States to do an MBA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As Justin was completing his studies in Texas, the friends in Beijing were waiting for his return. But one night in late September 2017, they received some horrible news. One evening, he was cycling home in Austin and got hit by a car and tragically passed away on the 28th of September. It was obviously a big shock for a young guy, only sort of early 30s when this happened. He was in a coma for a couple of days, but he didn't wake up. And so it was obviously a very, very sad occasion for all of us at both companies, for myself as a personal friend and all people in the companies that ha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him, and obviously his father, who as well has had another tragedy. Justin's mother had died only a few years beforehand, so unfortunately now it's just his dad who's sort of left in the immediate family. For the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ho loved and missed him, for his father who was now all alone, there was only Justin's great work and accomplishments in China to remember him by. They wanted more people to know about the smart, warm, talented man that he was, and together they found the perfect way to do it. You guys lately decided to launch a project in his name. What is this project? We've named the Justin Shapiro Internship and Travel Scholarship. We wanted something to give a lasting memory of Justin and the impact he had on both our lives and the company. You know, with no sort of children at that stage, he's still a young guy, we wanted him to leave his mark in some way. So what we decided to do as both companies, we started up this scholarship that will be offered to a young person every summer for the next 3 years, which reflects the time that Justin was working at both companies. The scholarship is open to anyone over 18 years old, and it includes a month-long internship in China with accommodation and work placement, which is provided by CRCC Asia, and a 21-day adventure tour of China after the internship is ended by the Dragon Trip, and includes a return flight to and from China. What kind of companies are involved in this? If I come and join this project, which jobs, which fields can I intern in? That's actually a great question. So as I said earlier, we work with 14 different sectors, and the sectors actually are quite broad. The four biggest ones that we work with ar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arketing, PR and advertising, law, and then a general business placement. So we work with a number of companies. I'm not sure if I can share the name of all of them, but for instance, we work with some of the WPP advertising companies, a couple of Fortune 500s, all the way down to smaller companies, startups who are working across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re's actually a lot of very exciting, interesting things happening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China right now. So as a young perso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future of what's going to be the next, WeChat wallet or Alipay, or I guess, for international listeners, Apple Pay, coming to China to find out what's on the forefront of that technology. These are options that you'll have. For 1 month placement, you can be working on an incredibly interesting project. We like to work with the interns to find out what their interest is. And then if we can slot them into one of those 14 different sectors, and then if not, working with them in a little bit more of a bespoke capacity to find a company that's interesting to them and fits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So I can come here, you pay for my flight, you pay for my room and board, you find me a job. What happens after I finish working? You take me to travel? Yeah, for 21 days. So seeing all the highlights of mainland China, and from everything from sort of cycling in the karst peaks of Yangshuo to seeing the pandas in Chengdu to going up in Shaolin, where we sort of meet with a local kung fu school there and sort of learn kung fu, going on to Xi'an, see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hiking in mountains as well, going up to Beijing, camping the night on the Great Wall, going on down to Shanghai, doing sort of bar crawls, seeing the glitzy nightlife, all sorts of great experiences across the country. So now you or anyone you know who is curious about what it's like to live and travel in China can apply for the Justin Shapiro Internship and Travel Scholarship and maybe be the lucky one to receive a full planned, all expenses paid, once in a lifetime adventure. Here is how to apply. And the reason that you are with us today is because this month, April 2018, is the last month for registration for this coming summer's program. Yes. So how much time do we have? Until when? And how do I sign in? Well, the final date for applications is April 25th. So you have to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form and CV to info@thedragontrip.com. And on the Dragon Trip website, if you go to thedragontrip.com/Justin-Shapiro Scholarship, or you can sort of get onto the page. It's also on our Facebook and social media, you'll be able to see. And there's a small application form about why you would like to do it and what you sort of think you'll br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give your CV as well. And then his father will be the one who's deciding over which candidate will actually get the final application and summer program. And worst case scenario, if I missed it this year, this is going to run every summer from now on. So it's running for 3 years. So this year, next year, and the following year. That represents the 3 years that he worked for our companies. I just hope that anyone that's listening and is interested in this,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Justin will be very proud that his name is being attached to. As a man who loved China, spoke fluent Chinese,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Chinese speakers I've ever met, not from China originally, and enjoyed, loved travel, loved the passion for working in an industry. So I think it'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anyone to take up. So if you missed it this year, you still have next year and next year. This scholarship will be running for 3 years. This is a beautiful way to commemorate someone who really worked so hard to make the China experience perfect for as many people as he can touch. To see some wonderful pictures of Justin and of all the people who came to travel and intern in China with these two companies, and of course to learn how to apply for this amazing scholarship, you're welcome to log on now to our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at FM Lifestyle or our website at www.am774.com. This i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show. W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we promise to be here again tomorrow, same time, same place, with more FM Lifestyle. I can't take anymore.